暗深处，你是否也怀有一颗悸动的心？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庆阳汇众春雷行动，维修理赔限时团购，最高可免工时费，首次进场工时五折，国一国二置换新车，最高享万元补贴，另赠送微波炉。关注庆阳汇众微信，了解详情，咨询热线6122-9988。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4-9178。 北京首创来四岁啦，定期活动惊喜连连，36小时不打烊，五折基础上折上8折，买1000返2000券，探险热带雨林。北京首创来京港澳高速19出口，出高速前行即到。 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奇趣乐园5/1盛大开幕， 亲子互动，探秘恐龙山，自驾畅游穿越动物王国， 欢乐假期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爸妈带来出发吧。 亲爱的，干啥呢？ 听情话呢。 啊，和谁说情话？ 是引擎的情，别人直播是花钱，他们直播还能赚钱，听2分钟赚1毛，首次注册情话 APP 还送20元，这些钱充话费订外卖啥的都行呢。试下最666的电台模式，让安全驾驶伴随每一个爱车的你。 奥力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提供健身、游泳、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前100名立减现金。报名地址：长阳奥力新都会，电话5379-9898。 买标志到汇金，南有汇金科曼，北有汇金德通，标志4008高端智能 SUV， 汇金值得信赖的汽车专家。 比亚迪北京润城 4S 店7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现场1万元好礼，车价一降到底。4月22日14:58，限时抢购90分钟。我们的目标是只留地板不留车，详询89317680。 全新17款奇骏，7座智领 SUV， 征服未知挑战，出发，再上征途，焕然新生，智勇升级。4月6日，全国震撼上市，详询请到东风日产涿州专营店，电话366-9210。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疯狂坚地， 有热度的知识分享平台。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疯狂坚地。我们今天疯狂坚地有幸采访到了飞行之翼的创始人杨君凯。杨总您好。 大家好，我是飞行之翼创始人杨君凯。 好的，那节目开始，向我们听众介绍一下飞行之翼在做的那些事情。 是这样，飞行之翼可以简单说是一站式飞行服务平台，主要是为我们会员提供从开飞机、学飞行、买飞机、用飞机所有环节的这个一站式飞行服务，主要是这么一个平台。 你们都是在做具体的事儿，还是说教他们怎么做，还是在做培训这块业务？ 因为我们自己呢，把自己标榜一个互联网公司， 嗯， 所以这个互联网公司呢，就是，我理解的思维叫靠前不靠后。另外一个就是用户量已经大，所以我们其实现在针对互联网这块，主要还是做的是学飞行和体验飞行这块的业务， 嗯， 然后这个销售飞机包括使用飞机，更多的是线下的一些服务。 嗯，明白。 嗯， 那学飞行和体验飞行这块业务是你们在做的，其实这也是这个行业的一个入口，让更多人去涌入到这样一个航天航空的这样一个事业当中。那普通人都有一个顾虑，觉得那学飞机这个事儿肯定就是专业的航空大学，然后培养那些学生，然后来去参与到开飞机过程当中。但是不是现在已经普及到更多的普通人也能到参与到这样一个事情当中，甚至学飞机现在跟学驾照、学开车是一样的一个道理。 中国呢，可能就是大家一想到这个学飞行的话，就会想到这个职业飞行员。其实，在美国， 更多的这个飞行员其实就是私人飞行员，你可以理解成这个跟这个咱们这个汽车里边这个 C 本，就是这个 C 本的这个驾驶员，这个概念一样，就是说，就是说现在目前我们针对的用户呢，就是说学飞行这块呢，其实就是两端的用户，一个就是职业飞行，就是更多的是像咱们平时所见的航空公司飞行员呀，或者说是一些以飞行员为职业的这种飞行员；另外一种呢，其实就是以兴趣、以爱好为主的这种私人飞行员。就是两种类型， 更多针对的其实还是 C 端的一些人群。 目前来说的话，就是职业飞行员和爱好学飞行人员基本上差不多。就是说，这种我们的服务呢，就是说我们 B 端的服务呢，就是帮助航空公司招的这些以职业为主的这种飞行员，这是我们一个服务。然后是 B 端帮航空公司做的，另外一个就是也会帮助一些飞行爱好者实现这种飞行的梦想，不管他是体验飞行也好，还是说他是真正的考取一个飞行执照也好，包括未来我们要开展的考取一个无人机飞行执照也好。 你们自己的一个产品是怎样的一个形态呢？ 我2014年创业的时候呢，就是说也一直在思考，就是说怎么样这个飞行怎么样跟互联网更接近一些。 嗯， 我们其实是借鉴了这个学汽车驾照的模式，因为学汽车驾照也是要这个跟学飞行驾照是一样的一个道理，都是 先学理论。 哎，对，先学理论再学实践，理论同样也需要一个线上学习模式，就可以理解成驾考宝典。就是你在学驾照的时候，学汽车驾照有一个驾考宝典，其实我们也是开发了一个类似汽车行业里边这种驾考宝典的一个 app， 还有一个网站，然后可以通过我们这个网站学习飞行理论知识，通过学习我们这个飞行理论知识以后，能更好的通过理论考试。 嗯， 这也是我们的产品，也是我们收费的服务，也是我们的优势所在。 嗯，明白。那是从最开始就选择付费教学这样的一个路子？ 刚开始的用户习惯就是一个付费的模式。 嗯， 只不过说我们的价格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比较低一些。 嗯， 就是我们的增值服务比较少一些。 嗯， 然后随着我们的人员的逐渐增多，我们的团队实力越来越强，我们把我们的增值服务做得越多，然后我们的价格也提升，客单价也做一定的提升。确实是这个竞品比较少，因为这个行业确实够垂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可能就是说，可能在很多人的这个眼里边，就是说这个用户量比较小，所以就是说其实做这个行业做这个产品的真的非常非常少。目前来说，只有可以说是做的比较好，或者说是比较成熟的，就我们一家。基本上我们已经占领99%的一个市场占有率吧。 业内的人士吧，都知道飞行之翼这样一个线上培训的这样一个平台，达到这样一个效果，你们花费了几年的努力？ 刚开始做的时候也是一种比较传统的模式，就是我们开发了相关的飞行员学习的教材，还有书籍。然后慢慢的开始做我们的这个APP， 就是线上的产品。 嗯， 主要的一个运营手段就是因为用户在哪我们就要在哪嘛。其实我们刚开始最主要的用户首先就是和那个飞行员主要在哪，第一就是航空公司，第二就是那个航空驾驶学校。所以我们刚开始最早的合作模式就是和 B 端的这两个公司去合作，然后在慢慢的在 C 端建立起我们的这种品牌形象，然后在口碑营销，通过大概是两年多的运营吧，就是逐渐的在这个就是培训行业，因为是我经常说培训行业就类似于这个饭店似的，就看服务看疗效嘛。然后就是因为我们的产品确实能帮助用户通过理论考试，确实能帮助用户学到理论知识，所以就慢慢的建立起一种优势吧。 一切都是自己去摸着石头过河。有没有遇到过一些突发的情况，您又是如何去应对的？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比较好啊。其实但是我觉得其实在任何行业都是有相对的这个参考，然后有相对的这个对比，但是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每个人这个独特的一些道路要走。比方说我们这里边就是因为这里边确实是好像大家一听好像跟汽车差不多似的，但是真正的是 这个模式也好，或者说这个最终的学习方式也好，包括用户的这个使用行为，包括用户的这个真正的考试的时间呀，考试的频次呀，考试的这个方式啊，真的和汽车还是有很大差别。所以说这里边确实是我们也遇到了一些很多就是之前没有可以参考的东西，然后就是唯一一个好一点的事情就是说，我本身就是学过飞行，本身就是也参加过这样的飞行考试，也是站在自己的这个角度上一点一滴的去慢慢的摸索，慢慢的去完善这个产品的，就是唯一的我觉得就是说可能对我这么多年这个造成比较大影响，就是其实也是就是说技术，因为我本身不是技术出身，我的联合创始人是技术出身，但是我们的技术我觉得还是没有那么强大，所以就是说我觉得一直在这块是对我们一直以来遇到的比较可以说是比较明显的一个问题吧。但是随着我们这个营业额的增长，包括我们那个团队的完善，逐渐的把这块弥补起来， 还要有相对应的技术的支撑，达到这样一个效果，彼此就是融合的这样一个过程。 对 对, 对， 还是挺困难的。 是，这里边就是沟通啊，包括我们也借鉴这个相关的一些，比方说驾考保险也好，或者说是那个会计考试也好，英语考试也好，其实都是借鉴。真正的刚才我说，其实看似好像一听是这么回事儿，但是其实里边这个考试的模式啊、形式啊，包括时间呀、业态啊，其实完全不一样的。 达到这样一个好的效果，其实你们还是在不断的前行，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内容。 2014年出来创业的时候，就一直给自己定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愿景嘛，就是说我们要这个普及航空知识，我们要传播飞行文化，我们要让飞行像开车一样简单，我们要让飞行文化成为中国文化代名词。所以我们其实是一年有一年的一个目标，一年有一年的一个计划，就是通过2年多努力呢，我们是把飞行执照理论培训这块做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产品出来。然后其实今年呢，我们就是为了更好的帮助大家学习飞行理论，我们其实马上今年就在下个月要做，就是要做一个理论培训班，这样的一个线上理论培训班的模式，然后去帮助大家学习飞行理论。包括甚至我们今年下半年要开办的无人机培训班，也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和模式。 那在上一节目聊到了飞行之一的商业模式，聊到了你们从零到一的发展的这样一个路径。那在下一节我们将聊到飞行之一的创始人杨军凯总。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让你乐迷乐迷，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天气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走无忧。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邀您一同关注今日天气。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1度，北风小于2级。气温相比昨天而言略有回升，但还是要注意做好保暖措施。 涿州市新发地义和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178。 您还在为寻找心仪的二手车而四处奔波吗？4月15日至16日，北京奥之旅精品二手车专场，集结高中低档各价位二手车，品质保障，价格实惠，新老客户推荐购车，还有油卡相赠。北京奥之旅0106137-8699。 心有灵犀，轻松手贷。即日起到北京沃德龙顶购买吉利帝豪 GS 手动挡车型，悦享2年零利率。地址：房山区延村镇延村公交站北侧100米，详询0108030-8588。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 我 我昨天去日月星城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那场面跟明星似的，豪华宴会厅、中西式婚礼场地，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 3D 视频，超炫了，好羡慕哦。 一定很贵吧？ 一点都不贵，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省时省力还省钱，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新路御花园二里对面，400078-0808。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 我要稳稳的幸福，能抵挡 在不安的深夜能有个归宿。我要稳稳的幸福，能用双手去碰触，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 很多旅行里的独家故事想讲给大家听，真的很奇葩。当然我也想听听你的故事。 微信关注疯狂见地， 我在见地，我为自己发声。 其实我从小的时候就比较喜欢飞行，因为自己有一个亲戚飞行员哥哥是飞行员，那个时候就特别羡慕他，然后也自己想成为飞行员。然后非常有幸是在2004年的时候呢，我是在10000多人的体检当中，我们当时是10000多人招飞体检，最后只剩下16个人，其中就我，然后是等于是，被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录取成为飞行学这个航线运输驾驶员，也就是当职业飞行员，就是最高级别的职业飞行员。但是呢，因为我说了，这个飞行员其实是分等级，分那个是跟汽车似的，分这种 A 本、B 本、C 本的。因为我们当时学的就是可以类似于是 A 本，是最高级别的，这个对于身体也好，或者说技能也好，心理也好，包括航空制也好，要求是最严格的，就是很幸运。但是同样是不幸的，就是等于是被停飞了。停飞以后呢，就是说是转到了地面专业，来到了这个民航局空管局工作。工作了7年以后，就是心中呢其实一直有这种飞行的情怀和飞行的梦想，等于是在2014年的时候，等于是就出来创办了这么飞行机这么一个项目，然后由我的联合创始人和我们一块儿做这么一个事情，等于出于这样的一个目的 去做这个事情的。 当时确实是因为当时，有一个插曲，就是我和我老婆当时是，借钱，本来这借的钱是用来做这个房子首付的。 嗯， 我老婆还是比较非常非常，她就一直支持我出来创业。 嗯， 一直支持我去做，做喜欢自己做的事情，然后等于是我们是拿着首付的钱，做了我们飞行之翼现在这样一个项目。 嗯， 然后是，还好，我觉得那个这个天道酬勤吧。 嗯， 然后完了，确实现在也做了一些成绩出来。 选拔他们满意的一些职业的航天飞行员，都是你们自己在做的。 对对对，我们有一个业务就是，帮 B 端的航空公司在做飞行人员人才的一个选拔，通过互联网的手段，或更高效的帮他们招飞行 员。这些人方面，你又做了哪些努力，哪些事情？ 其实这样的，就是说，中国其实为什么和美国的飞行有这么大差距呢？ 嗯、 其实我觉得，除了经济政策以外，还有就是飞行文化。其实我们在做，我觉得如果是要做这个事情的话，肯定是一个分阶段性做的。比方说我们现在基础的事情，我是说基础事情，其实我们在做飞行文化的普及。包括2016年我们成了一个新成立一家公司叫童话之翼，我们做了一个私人定制图书，是跟航空题材有关的私人定制图书，针对幼儿的一个产品。其实的目的也是做飞行文化普及的基础工作，这是基础层面的。除了基础层面，就是运营层面的。运营层面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在和，就是因为有飞行需求的主要的一些用户，除了是职业型的块，还有兴趣类的。就兴趣类呢，其实我们也在和一些中学生、高中生、中学和高校在联合做一些关于飞行方面的推广，甚至于包括我们现在今年要做的无人机这块，也是要就像我们运营，我们之前做过一个运营的活动也好吧，运营的测试也好，就是说测一测你能不能当飞行员，你是看你到底是成为 A 本的航线运输飞行员，还是 C 本的这个私人飞行员，还是无人机飞行员。就说白了，你最次你可以考一个无人机飞行吧，就是说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让你真正的飞起来。因为我一直认为飞行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梦，让他们更好的去看到这个能真正的享受飞行乐趣，能享受飞行给他产生的一些正能量的东西，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和目的。 那这一块确实是你们可能去下一个步骤的一个市场。 对，这是我们今年要重点布局的一个市场。因为无人机这块呢，就是因为我们是做培训行业嘛，就是我们其实一直把自己定位成中游，处在一个行业的一个产业的中游市场，然后只有上游市场做得足够大，然后中游市场才有机会。所以我觉得通过这几年无人机的快速的发展，这个市场机会已经来了，然后我们其实就今年要准备布局这块市场，然后也是希望更多的人，有飞行梦想的人真正的能飞起来。就是不管他是做 C 本的这个驾照也好，或者无人机飞行也好，甚至今年就是在下个月的时候我们做的这个体验飞行也好，是真正的能让大家飞起来，是这样的一个事情。 嗯，明白。 其实这个无人机这块呢，其实跟飞行执照，其实也有人问过我们，就是说你们做这块的优势也好，或者说你们为什么选择这块。其实这块的它无论是上游也好，或者说它对接的这个政府也好，或者说是我们的用户也好，其实都有相似性的，甚至我们的老师都有共同性。这里块其实也是有两个需求，一个叫职业需求，一个叫这个兴趣需求。所以刚才您说的这块，其实就是职业需求，就是无论是他做这个航空公司的影视航拍也好，甚至于是这个农业植保也好，或者说是电力群线也好，或者说是警用也好，这都是一些职业性需求。另外一个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兴趣需求嘛，是这样一个情况。 嗯，明白。 嗯， 给自己生活多了一个乐趣，其实也在做这一块。 对对，我们是也是像做飞行执照这一块一样，就增加一个课程，在我们的 APP 里边增加这么一个课程，然后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师资力量搭建这样的教学体系。就是总之而言，就是说怎么样低成本高效率，然后很好的去搭建这样一个课程，帮大家真正能学到东西，而且去 无论是它满足它就业需求也好，满足它的乐趣需求也好。 作为一个互联网的项目，慢慢的很多互联网项目都在往线下去落地，包括做一些线下的一些活动、一些事情，让更多人可能去参与到其中。你们自己有做一些线下的活动？ 我们有这块的想法。 嗯， 说句实话啊，我们之前做的更多是一些体验飞行的活动。 嗯， 真正的关于运营的活动，我们现在还没有开展。但是下步呢，我们是，下半年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计划和预算的。然后另外呢，就是说，除了这种活动以外呢，其实我觉得线下的落地，我觉得线下落地也很关键。 嗯， 就比方说，因为，作为一个教育培训机构来说，只做线上，不做线下，是没有太大的优势的。所以必须是线上和线下去结合。就这个线下可以理解为，除了线下活动咱们要做以外，其实线下的一些课程或者一些教学的东西也要去做。 那在2017年下半年，您刚说了有很多的规划，那这一切的规划肯定需要一些资本的帮助，这一块你们自己是怎样一个考虑？ 现在其实我们已经开始启动，就在今年的3、4月份，我们其实已经开始启动融资计划了。 嗯， 我们计划是这次呢，融资1800万，然后出让10%的股份，然后主要用于两个目的，一个目的呢就是完善和落地我们的无人机培训课程，另外一个目的呢，其实我之前有在说，就是说我们2016年成立了童话之翼的公司，我们在做飞行文化基础性的工作。其实我们今年已经拿出了一部分钱，和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编剧，我们有个编剧团队， 嗯， 其实只有一个人是原来喜羊羊灰太狼出来的， 嗯， 一个编剧在做合作这个动画剧本的一个创作， 嗯， 就是这个目的其实就是想通过这个剧本的推广，能够让更多的人认识飞行、了解飞行、喜欢上飞行，然后去甚至有一种就像咱们年轻的时候，80后年轻的时候看这个樱木花道，看了灌篮高手后，嗯，想打篮球这种冲动。其实我们是有这方面的布局和规划，如果能拿到钱的话，我们会在这块也会投入一部分资金。 好的。 细雨带风湿透黄昏的街道，抹去雨水双眼无故地仰望，望向晚灯是那伤感的记忆，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以往片刻欢笑仍挂在脸上，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愿再可轻抚你那可爱面容，挽手说梦话，像昨天你共我。我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

本节目由让孩子深度融合英国本土学习的十五天游学夏令营特约播出。英国游学夏令营暑期出发，十五天畅游不列颠，寄宿当地家庭，异域风情，诚邀同行。咨询电话：13552053567。剑桥，剑桥大学成立于1209年，是英国也是全世界最顶尖的大学之一，是世界上现存的历史最为悠久的第四古老大学。在1231年，英国国王亨利三世授予剑桥大学特权，在之后的数百年间，剑桥大学校长的权力甚至大于剑桥镇的镇长，这就是著名的袍镇之争。剑桥本是一座小镇，拥有10万居民。走进剑桥，你会发现许多地方依然保持着中世纪以来的历史风貌，到处是精心维护的古老建筑，墙壁上装饰着古朴的塑像，宁静而内敛。除了学术气氛浓厚的学院以外，小镇上还有20间教堂。走在林荫小道，步入寂静的小巷，感觉很平静，很惬意。看到的不仅是充满历史感觉的建筑、学院，还有那种自由、积极向上的氛围和人生态度。走进剑桥，即使只在里面走一遭，也会感受到一生难忘的文化氛围和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让你的孩子走进剑桥，深度游览800年历史大学城，寻访剑桥文化，深度融入英国生活，不仅能锻炼提高英语听力与表达，更能在异国他乡激发领导潜能、组织能力。好音乐959英国夏令营正在全面招募中，面对8至18岁青少年，深度学习参观15天，涉及剑桥、牛津两所顶级高校，孩子英语水平不设限，根据个人水平分配国际班、混班教学，每周15小时英文学习，住当地寄宿家庭，深度融入本土生活。959主持人带队，跟你一起感受英国绅士文化。FM959听众独享价格，包括15天吃住行学全部费用，原价41800，现价3980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台咨询热线：13552053567，电话微信同号：13552053567。